起这样不如远离，越好的人越怕聚，越怕相聚后散去，会痛不要紧，不如未曾相遇和你。反正失去的都在意，在意的终将会失去，打断大段大道理，反复的说给自己，反正你说的都有理，有办法去说服自己，非要假装乐观，却怕孤单，又盲目自信的你。 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我们 FM98 和 M92.7 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 我是青年王瑞。 哎，今天呢，青年王瑞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我是青年王瑞。 嗯，今天呢是5月28号，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王瑞先说一下天气吧。 这个天气啊，今天是个大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16度，空气质量是良好。在这种高温干燥的大晴天里，大家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 嗯，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呢禁止在五环路内行驶。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所期待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刚才我说天气是非常的炎热，那夏天是快到了，那你所期待的夏天里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出现呢？ 嗯，欢迎大家和我们在花椒直播和我们互动啊。在今天9点整呢，我们会邀请艾克丹，也就是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来到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说关于他的故事。你可以通过 FM98 和 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最重要的是，哎，你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您可以看到好玩的好看的东西，同时呢还可以在这个留言平台底下和我们互动，就是说你喜欢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节目了。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青年说继续说。今天我们先来关心一下青年头条号有哪些内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京津的城际一等座要涨价了啊，涨多少钱呢？王玉来说一说吧。 嗯，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从昨天起呢，京津城际铁路对高等级级别的票价是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北京南站到天津站的一等座票价将从65.5块上涨到88块钱，上涨了22.5块。 这个特等座的票价呢也将从93.5元上涨到99元。 我们这个记者了解到，这次票价调整呢不涉及京津城际铁路的二等座和商务座，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二等座和商务座票价呢依然分别是54.5元和174元。 京津城际铁路呢是从2008年建成通车的，每天平均发送旅客一共达到8万人次。根据对2016年的客流数据进行分析啊，每天定期来往于京津两地的旅客已经达到了64.6万人，定期多次来往两地的跨城通勤旅客成为的这个固定的群体是已经形成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正式发布限房价管理通知，限房价不得捆绑精装修，怎么回事呢？目前这个关于加强限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通知呢已经正式发布实施了，明确要求限房价项目不能通过捆绑精装修来变相涨价。 根据这个通知呢，北京的限房价项目可以销售的限价和评估价的这个比值啊，如果高于85%的，由开发这个建设单位可以限价自行销售。如果这个比值低于85%的呢，就由市保障房中心收购并且转化成这个共有产权房。限价房项目转化为共有产权房的呢，需要通过摇号购买，经过初步的测算，在85%的设定比例下，目前已经推出的限价房地块只有大约20%的项目被转化成了共有产权房。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相比征求意见稿啊，通知中增加了新的规定，要求限房价项目不得强制搭售其他产品服务，以及不得捆绑精装修，不得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所以说啊，对于想买房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说通知的正式颁布呢，也意味着北京去年的土地出让的大量的限价房项目和共有产权房项目将会很快就入市了。 是限房价项目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后面的新闻。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星期呢晴晒干热将持续啊，预计六一儿童节即将迎来啊第一个高温日，据说啊已经有38度左右了哈。本周呢北京天气啊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啊将一路攀升，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那么预计周五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最高气温可能要达到35度，迎来北京啊今年第一个高温日。那么参加六一儿童节活动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和防暑的准备。 其实在气象的意义上啊，每天的这个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35度就是做这个高温日。往年北京的首个高温日呢一般出现在6月10号左右，那么今年的高温日可以说是来得非常的早。 另外啊，今年是最近气温走高，那么周末期间去郊区游玩的热度啊也随之增高了，是不是这个避暑呢啊，连的这个郊区景点的各条高速啊在周末期间都出现了这个出京，周六出京，周日进京的这个潮汐的这种特点哈。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啊，像周六的交通压力就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避开周六上午的出京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新鲜资讯带给我们呢？ 我们首先来关注体育。2018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第3站在美国尤金举行，苏炳添在男子百米决赛中跑出了9秒90的优异战绩，创造了亚洲的最好成绩。 这个决赛中啊，苏炳添在3道出发，起跑反应时为0.186秒，前75米呢，美国选手科尔曼一直保持领先，最后阶段啊，贝克持续加速反超啊，最终以9秒78的成绩率先撞线，科尔曼紧随其后，普雷斯科德呢是排名第3名，苏炳添呢以9秒90的成绩获得第4，已经很不错了啊。 虽然没拿奖牌，但是第4也挺不错的。不过遗憾的是呢，因为这场比赛的风速达到了2.4米每秒，超过了国际田联的规定，这个风速是2米每秒。所以说本场的成绩并不能作为这个世界纪录所确认。但是再次打开10秒大关，苏炳添用他的成绩向大家展现了他这个在百米赛场上的能力。让我们来继续期待他之后的这个表现。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下午进行的汤姆斯杯决赛当中啊，中国羽毛球队3-1战胜了日本队，第10次获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 在昨天的决赛的首场比赛，陈龙是率先出战，迎战的日本选手叫桃田贤斗，但是最终呢以0-2不敌对手。 第二场国羽派出了张楠和刘成这对世锦赛的冠军组合，成功以2-0拿下比赛，将大比分扳成了1-1。 这关键的第三场啊，石宇奇在和日本对手西本全泰的对决当中呢，丝毫没有怯场，获得了胜利。那么在第四场的双打比赛当中呢，中国队的李俊慧和刘宇辰在丢一局的情况下2-1逆转取胜，那么中国队呢最终也击败了日本队，成为了冠军，恭喜啊。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国羽34岁的老将林丹啊，超级丹，虽然说呢没有出场，但是他依旧随队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20个冠军。 20个，太多了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故宫清明上河图 3.0 明天要接待参观了。这个故宫清明上河图 3.0 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呢，将从明天开始正式接待观众参观，大家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门票预售系统来进行预约。 这个故宫的清明上河图 3.0 是位于故宫的建亭广场，展馆呢大约有1600平方米，包括3个展厅，分别是清明上河图巨型互动长卷、孙杨殿陈亭剧场和虹桥球幕影院，还有一个叫北宋的人文空间。 哎，我们这个单霁翔院长就说了哈，这个清明上河图啊，通过多媒体互动艺术的方式，让观众体验到超级连接，从历史知识到文化美学，让文物活起来。相信大家呢会感叹艺术与科技的相得益彰啊，大家可以通过故宫票网站来进行预约去体验一下吧。后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18年山水美术馆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呢，将从明天开始对公众开放了。达芬奇的绘画作品《美丽的公主》将首次亮相中国。 这次展览的主题呢叫《达芬奇与鲁班》，将展示达芬奇的102件手稿，还有50件很独特的装置作品，还有鲁班呢和他的后代关于艺术和科技创作的成果精华，划分为9个不同的主题展区，利用多媒体、数字科学技术、全息投影等这样的手段，展现一场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话。 哎，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有一幅达芬奇的绘画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这个就是《美丽的公主》了。这幅肖像画呢，是一幅混合媒体画，用钢笔、棕色墨水和不透明颜料混合在一起，用红色、黑色、白色的粉笔画在羊皮纸上，听起来很神奇啊。 而且呢，除了展示作品之外呢，展览呢还有一个叫公共教育区，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亲自动手去体验这个制作发明的过程。 提醒大家啊，这个艺术科技国际大展呢，从明天开始要持续到8月28号，地点呢在山水美术馆，票价从30块到90块不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话剧《风雪夜归人》再回归演绎现实主义的空灵唯美了。从明天开始啊，国家大剧院将再次上演话剧《风雪夜归人》，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以及董文亮等新老班底啊，将再度亮相了，为大家演绎关于人性、生命、尊重的挽歌。那么这个《风雪夜归人》讲述了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背景下，围绕在名伶魏连生周围有很多人物的悲欢离合啊。这个呢是国家大剧院来带来的一个经典的作品，在2012年年底呢是成功首演了。在新一轮的演出当中呢，戏骨张秋歌和少年梅兰芳余少群啊将再次同台飙戏，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张秋歌也再次加盟饰演苏洪基这个角色。 所以提醒您啊，这次话剧《风雪夜归人》的新一轮演出将从明天开始，持续到6月9号，每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剧场上演，票价从180块到680块不等，喜欢话剧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哎，到这儿呢，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您青年说。 去白了，华发落寞了，思量

去看一下在上一周蜻蜓 FM 的一周声音热搜榜。 好， 首先看到第三位，那第三位的这个声音专辑呢跟上周的一个纪念日有关，因为上周五是我们著名学者杨绛去世两周年的纪念日。那他有一部作品呢非常的出名，就是记录他和钱钟书以及他们家的小女儿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一个情感记录。那这本书呢已经被录成了有声书，是由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曹磊老师来演播了。 嗯， 那曹磊老师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像非常经典的那个战争与和平总统轶事以及最后一班地铁都是由他来配演这个女主角的配音。 嗯， 所以呢相信在他的声音塑造之下，会将这本书所包含的对家庭的感动以及对生活的热爱都传递给正在收听的你。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上周上榜的第二位这个专辑让我想到我最近的朋友圈，真的是很多小哥哥小姐姐们都开始晒娃了。 嗯， 那这个专辑非常的适合新手爸妈，去让你了解孩子的性格色彩去教你怎么去认识他们的性格，以及包括有弟弟妹妹的我们的小伙伴也可以啊，可以跟你分享怎样搞定不同性格的孩子。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就欢迎去蜻蜓 FM 搜索乐家的亲子沟通宝典。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上周的榜单的第一位。 嗯， 这个专辑非常厉害，它有17位心理学大拿，我看了一下名单啊，都是什么中科院心理学讲师， 嗯， 什么美国普莱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还有9型人格全球学会的这个导师，所以说是非常厉害，可以说是心理学界的很有名的一些大拿。那他们来解读50位这个心理书籍，50本心理书籍。那这些书籍呢有包括怎么教你去跟人家沟通，然后情绪管理，还有对抗抑郁和压力，以及帮助你建立这个自信心。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特别是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这些年轻人来说，生活啊职场甚至是情感，很多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那我相信当然不是说听了这些专辑就会哇一下子什么都明白，然后天天都正能量，当然不会。但是我相信或多或少通过他们这个专业的讲解以及这种深入浅出的这种讲解，或多或少会引导我们去更好的学习怎么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让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心态会更好一点。 嗯， 那以上就是我推荐的三个专辑，也是我们蜻蜓 FM 上周的一周声音热搜榜。 嗯，好的，非常感谢慧明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呢就连线到这儿，再见慧明。 嗯，好，再见。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曼宁和王瑞为您带来的青年说。那么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整点报时了，在整点报时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周杰伦的摩羯座，我们来放松一下。 放手，我沉默，好吧，你说摩羯座就只会沉默，沉默。爱来了，我执着；爱走了，我还执着。挂单的我，忘不掉的是我还是我。双手给了，拥抱给了，到现在自由也会给你的。薄情是我，长情是我，好吧，白水一样的我，那就忘了我。反正你抓不歪，我更要活出个模样。摩羯座是不是沉默能长吗？我的热情内心疯狂不懂别勉强。爱了恨了淡了放了，我就是摩羯座的想你。 到现在自由也会给你的。薄情是我，长情是我，好吧，白水一样的我，那就忘了我。摩羯座是不是要去工作？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摩羯座是不是沉默能消防？我的热情任性疯狂，不懂别勉强。爱了恨了等了放了，我就是摩羯座的少女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曼宁和王瑞为您带来的青年说。时间来到了8:31，同样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您可以通过 FM 98和 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追踪最重要的公众号，微信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同时呢，还可以打开花椒直播的982青年说房间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什么呢，王瑞？ 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所期待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夏天要来了吗？ 是什么样子的夏天？那么在待会儿呢，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我们还是回来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是什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高招吧，马上就要高考了啊。最近啊，这个各大高校都公布了今年的招生计划。先来关注一下航天大学，王瑞，来，航天大学有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最近来关注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根据我们了解啊，最近在今年北航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273人，是和去年是持平的，继续实施大类招生，将自身传统的70个本科专业按照学科门类归为四大类，其中呢包括两大类是工科，一大类是文科，还有一大类是理科。值得一提的是呢，学生有4次以上的机会去选专业。第一次呢是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第二次呢是一年级结束时候呢可以选学院，然后在二年级结束的时候呢可以选专业，在之后呢还可以再转一次专业。 哇，这个不限次数啊，每个学期都可以申请转专业，真的是一个听起来好像我可以在4年里面学很多专业。 4个专业可以。 但是会不会每个都学的不太精啊？ 这个人生是如此的多彩。 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选专业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啊，不要这个选了又后悔，选了又后悔啊，这样啊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是耽误了自己啊。在这个首都师范大学方面呢，根据相关规定啊，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呢要实行提前招生面试了。这4个专业啊在北京的计划招生的是595人，面试内容包括考 巧合、普通话水平、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五官、形体、皮肤、动作协调性，还有简化字书写规范和书写能力等等。那么考生啊，需要登录首师大本科招生网来进行网上报名。 我们最后来关注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呢，今年的计划招生总数是3250人，其中呢，京外分省计划是830人，也就是说，其他的都是在北京。学校今年呢，新增了两个专业，一个是纳米材料与技术，一个是机器人工程。学校今年将继续推进大类招生，拓展学生专业培养的适应性。在原有的九大类专业基础上呢，新增了材料类实验班这个大类。大类培养呢，涉及21个实验班，覆盖600多个招生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啊，又到了我们说互动话题的时候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你所期待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我先说一下我所期待的夏天吧。我所期待的夏天是那种空调没有特别凉，太阳没有特别晒，然后走出去不用涂防晒，回家不用换衣服的那种夏天。 听起来真的非常的 想 得 美。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问题啊，就是问你，如果夏天的时候空调和 WiFi 你只可以选一个，哎，你会选哪个？ 我选空调。 我绝对是空调，没有 WiFi 咱们可以用流量嘛，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跟这个流量包也是管用的嘛。而且我们这个三大运营商啊，都承诺了要降价，降这个流量费， 降 30%，降30%，那不轻轻松松的，对呀、啊， 想怎么用怎么用， 对 不对？ 所以啊，这个空调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网友朋友啊，你是林林哇，他说世界杯冒泡的啤酒。三五成群的好友，辣掉眼泪的小龙虾，和在蝉鸣聒噪的朗朗星空下聊理想。我就想说啊，你边看世界杯的时候还能边聊理想吗？这难道你不得呐喊助威吗？ 对 啊，你还有空聊理想？而且这个加油助威结束了以后啊，这个喜欢的队赢了得去庆祝一下吧，喜欢的队输了有心情聊理想吗？ 得哭一下。 没有，对，我觉得你这个啊，这个可以分成两天，我今天看世界杯，我明天再聊理想，这样哈、啊、就不冲突了啊。 好的，我这里看到一个网友叫做肥肥猫，他说啊，你所期待夏天什么样子呢？我所期待的就是把空调关到最冷，然后呢两个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和我们这个 两个人一起打喷嚏吧。看到最冷18度，是不是有点冷啊？ 不是，他的这个关键点在于两个人、 哦、 你不孤独。 看来我还是你没有 get 到人家的重点啊。我们看到这个网友朋友啊，哥书意，他说哎，我这个啊，就是我就希望这夏天的时候啊，衣服干得快一点，要不然这换得太勤了，衣服老是干不了。哎，说的也有道理啊。比如说我前两天啊，就淋了雨，然后我呢就把鞋子放在了这个窗台上，我就等它明天干，就它没干。这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怎么会没干呢？什么情况啊？ 其实这样情况是非常尴尬的啊。 对，真的是很尴尬。我们看到网友这个12月29，他说啊，这个呼哧呼哧的电风扇，夹着1-2毛的冰棍儿，还有井里冰着的西瓜，树荫下的游戏，吃过晚饭，院子里乘凉，还能看满天的星星，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样子呀。哎，真是啊，你生活的地方可真好呀，还能看着星星，还有景， 而且生活还这么悠闲 啊。对呀、啊、你挺乐呵啊，你挺乐，有这么多时间你多听听我们节目好不好？也是一个这个你所期待的夏天里面必不可少的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我这里还看到了一个网友叫做冯颖，他说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叫做无尽的西瓜和暑假。哎，我想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们，夏天的时候最期待的是什么？没错，就是暑假去放假去玩。 还真的是啊，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欧阳，他说下午1点多睡着了，睡到4点迷迷糊糊的，梦里还是蝉鸣的声音，房间里啊都是下午的太阳，爸妈去种田了还没回来，我去马路边看到一对放学回家的孩子，稚气未脱，家里的小鸡啊还等着我喂， 还在这窗台上还有麻雀。妈妈回来后啊，我就跟着妈妈拿着锄头篮子去菜园摘菜除草，伴着夜路和邻居挎着篮子一起回家，这是我对夏天最深的记忆。哇，你的夏天好美好，我想到了那个周杰伦的一首歌啊，你猜是什么歌呢，王瑞？ 和你一起挎着篮子，哎，我这还真是猜不出来。 哎呀，这是人家说的这么明显了，你还没有猜到吗？有没有听过？哎，你是不是因为岁数太小了？ 啊，我是因为岁数太小没听过吗？ 难道你不会 想到周杰伦是伴着我长大的这个歌手呀？ 你不会想到就是周杰伦的有一首歌叫做《稻香》吗？ 嗯，稻香。 哎，你真的接得很尴尬。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稻香》这首歌，来感受一下。 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非常好听的一首《稻香》送给了大家，让大家有没有回忆起来你夏天，你理想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里面的982青年说房间，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回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奇葩青年今天有什么话要说。 我先来关注第一个奇葩青年啊。最近呢，微博上知名的动漫博主金鱼突然发了一个微博，给大家展示了一段日式的翻译腔和美式的翻译腔结合的这种对话。我觉得咱们可以来演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你知道日式翻译腔，就日式翻译腔，比如说那个之前看过那个一个剧叫做爱情公寓，比如说那关谷神奇，他说这个日式翻译腔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哎，就像我这样没用又不被人需要的人，也可以被 A 酱温柔对待， 还是真的幸运呐。 嗯，然而这个美式翻译腔的回应呢，就是说，听着，谁要是敢说你一句不好的话，我一定会用靴子狠狠地踢他的屁股。我可以发誓，我一定会那样做的，我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很调戏？如果我们就这样来对话， 我们就这样来主持节目 的话，我们 的 节目会是什么样子的 呢？ 可能是惨不忍睹的吧。呀，这一条微博一发出来，就网友们疯狂转发了啊！评论里全是哈哈哈，人才啊！还有这个网友按照这个剧本来配了一段这个配音啊，堪称是神还原。其实我跟王瑞应该比较知道，就是我们会有那个译制片配音的那个课程。 对，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课。 我觉得最难的不是说说话有多难，而是说学他那个笑真的很难。 而且还有一个难点就在于，你需要跟那个人同时张嘴，然后这一句话同时说完。 在这个一般情况下，一段比如说30秒的片子，你可能会配很久很久。 对， 如果你再有搭档一起的话，你配着配着搭档笑场了，然后你们就得重新来。 对， 对，也是很麻烦的。比如说呢，之前我们配过一个叫做西西公主的。哦，你竟然来了，我太高兴了，怎么会这样，我还想着我去接你呢，就配这个的时候， 然后搭档突然笑了， 我周围的人真的都在笑，然后我还装作我真的很可爱，然后好天真那个样子，确实啊，这个是很难很难的。那王玉再来一段这个日式的翻译吧，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 那就比如说我又把刚才那一段再用日式来说一下。 好啊， 说听着，谁要是敢说你一句不好的话，对吧？我一定啊，日式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一定会让 A 酱狠狠地骂他一顿。我可以发誓，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嗯，还真是。要不要来感受一下？来我们学院，来我们专业，来感受一下这个配音是什么样的感觉？ 真是一个心累又特别的快乐的过程。 对，我觉得这个啊，可以做我们明天的互动话题了。就是你配过什么样非常神奇的片子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女大学生留言来采购男友，超市说我们店啊还有不少单身男士，欢迎来选购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丹霞说呀，最近在这个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儿。学校里的超市呢推出了一个意见簿，就是让同学们写一写啊，有什么意见呢？需要我们采购些什么东西呢？结果就有同学留言说，我希望商店给我采购一个男朋友。哎，对此呢，超市也特别调皮的去回应了一下，说已受理，购进中，我们店还有不少的单身男士。 哎呀，这好心疼超市啊，这个解决购物需求还不够，还得给同学们找对象啊，这道题啊超纲了。我觉得这个超市的老板啊挺难做的，还得经常给这同学相亲， 而且还得帮助同学去真的去找到这个。 不是你说这要是俩人吵架了，是不是得找这个超市老板理论 协调一下？ 对对对，你不要进货了，不要来这算账了。 你看你这进的什么货？ 都是你给我介绍对象退货啊，有这个可能。再回来关注一下哈，程慧玩啊，网友走马观花好月圆说，最近啊，广西的一所艺术学校突然停电了。结果男生啊在宿舍就开启了大合唱模式。 嗯，根据有关人士说呀，有的人就用小号在演奏这个加勒比海盗的主题曲，还有人用就是直接合唱海阔天空，还有同学就是灯光呀舞美各种各样的这个萨克斯呀吉他去伴奏这样的这些歌曲。网友称呀，这是要是 KTV 混响，简直就是一场明星的演奏会。 明星的演奏会还真有可能啊。哎，这个网友说啊，他们这个KTV 的有 KTV 混响，简直就是一场明星演奏会啊！还有人说，学艺术的同学们啊，太有才了，没点技能都不好意思停电了哈。那有的人停电怎么办呢？点蜡烛呗。有的人停电怎么办呢？出去呗，出去待着呗。有的人哈，来个大合唱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首先你得有这个唱歌的这个技能。 对，我记得有一次啊，也是我的宿舍那个时候停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女生宿舍好像正在茶话会啊，突然呢我们就说，那这样吧，我们来就冲着那个对面的那个楼大喊，然后就喊什么王刚啊李瑞啊，就觉得肯定会有这个叫这个人叫这个名 的 人、 哎、 对对对，就是什么什么李伟啊，然后就狂叫，然后就一看后面，后来喊着喊着啊，然后对面宿舍就探出来好多头，然后再看我们这边，反正你也看不到是谁在喊。那个时候，那时候做好多的恶作剧哈。 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猫的夏木，他说现在啊，第一批00后已经成为发明家了，怎么回事呢？最近一位叫夏心媛的女孩，她研制了独家的美白面膜。 嗯，根据网友说呀，这个夏心媛今年只有17岁，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一个高二的学生。她刚刚发明的叫什么呢？叫了玉兰美肤术，就是用白玉兰树皮提取液做这个美白面膜，还凭借这个研究呢，获得了第5季的少年爱迪生的冠军。 哇，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 纯天然 啊！这个夏心媛就说了，自己从小啊皮肤就比较黑，老是想变白，所以就想想能不能改变一下。他表示啊，未来还想做这种抗衰老方面的研究。你很厉害啊，00后啊！ 这个就看出来这个我和学霸之间的差距啊，同样是打小就黑，哎，我就只能黑着，人学霸就可以自力更生去美白面膜 啊。那你这个夏天快到了，你可千万别又更黑的去晒的， 再黑俩色号 又黑了，哎呀，心累啊，真的是。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曼宁和李瑞为您带来，曼宁和王瑞为您带来的青年说哈，来关注一下靠谱青年。最近啊，广州珠海呢有一名司机因为驾驶证过期没有换，不但被罚款了200元，扣了一分啊，还将接受无证驾驶的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使用的证件啊都有有效期的，比如说身份证呢也是有有效期的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逾期不处理的这些证件啊会被作废的啊，使用过期证件还会对你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有哪些证件是有有效期的呢？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啊。 嗯，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驾驶证。我们的机动车驾驶证呢，一共分有3种，有这个有效期是6年的，有10年的，还有这个长期的，有永久的，对吧？ 嗯。 第一次领到驾驶证之后呢，有效期是6年，在这6年之内呢，每个计分周期的计分没有达到12分的，就是没有被扣光12分，都可以换发10年的有效期的这个驾驶证。 哎。同样啊，如果在接下去的这10年内呢，每个计分周期的积分都没有达到12分呢，就可以换长期有效的驾驶证了。 嗯，那么问题就来了，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驾驶证已经过期了怎么办？ 怎么办呢？首先啊，如果你的驾驶证啊过期不足1年，只需要到交警部门提供相应的材料及时更换就可以了。如果驾驶证过期超过1年以上3年以内呢，就要到车管所来申请进行科目一考试才能换新的证件。如果驾驶证过期3年以上，那你就只能重新考一次了。 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损失，还是要定期的去更换这个驾驶证。而且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啊，如果你用这个过期的驾驶证开车上路，是属于无证驾驶的，一旦被这个交警部门查处，将面临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自己这个驾驶证的有效期，如果已经过期了或者说快要过期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更换。 哎，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件哈，就是身份证。我刚才说的啊，我国身份证的有效期和年龄是有关系的，比如说16周岁到25周岁办理的有效期是10年，26周岁到45周岁办理的有效期是20年等等。 而且除了这个过期要换证之外啊，如果你的姓名发生了改变，或者说证件的严重的破损不能辨认的，也是需要重新去申领这个身份证的。 哎，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护照。我国的护照呢分为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和普通护照这3种。如果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的话，有效期最长是不超过5年的，而大多数朋友呢都持有的是普通护照啊，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0年。大家要注意看看自己的护照有没有过期。哎，比如说你要出去玩了，然后这个出去玩的途中发现 护照过期了 啊，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所以说啊，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你出境的时候呢会让你写你护照的有效期是到哪一年，你在写这个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注意到，哎，是不是要过期了，是不是要换一个新的了。所以啊，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啊，为了保证你能证明你是你自己，一定要把这些证件啊都准备好，千万不要过期。 回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所期待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每个人心中的夏天都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就特别不喜欢热，一热他就很烦躁，所以一到夏天他就会大量的吃冰，大量的开空调。像我呢就是要给大家透露一下，我有老寒腿了。像我这种老寒腿啊，如果这个空调开的时间太长，我就会腿疼。所以啊，我还真不喜欢那种空调特别足的那种商店里头，我一般都会躲着走。 嗯，而且就可能已经毕业的朋友们不太了解啊，如果你还在住宿舍，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开不开空调，哎，舍友之间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你比如说有舍友说，哎，我想开空调，有的舍友说我不能开空调，我一开空调我就头疼或者难受。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也是哎这个夏天比较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儿。 哎，还真的是哈，因为有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室友啊，他特别的好笑，他对冷空气过敏。 对冷空气过敏， 对，他对冷空气过敏，也就是说我们一开空调的时候他就不停地打喷嚏，但是呢他又很热 啊， 他就是边打喷嚏然后边 吹空调。 对对对对对，然后觉得哎这人生嘛也挺艰难的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网友朋友啊，他就说泽然，他说啊，游完泳路边烧烤，热气退去，街灯亮起，晚风习习，吹干了我的头发。哎，还蛮好的，如果说到冬天可能你就会被吹感冒，结冰结成冰碴子啊，让你还晚风习习哈。这夏天啊确实有它的好处，比如说烧烤摊都摆出来了， 嗯， 是街边一溜全是烧烤摊，你永远不会说哎这家打烊换一家呗，这家一打烊再换一家呗，永远会有吃 不完的 宵夜啊，真的是。而且啊到夏天的时候你就有各种的理由去吃那个冰激凌，啊，今天换一个味道，明天换一个味道，觉得哎我热吗，我吃一个冰激凌有什么问题呢？ 冰激凌是凉的嘛，它不会发胖 啊， 凉的不会发胖，这就是什么谬论啊！就是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夏天要发胖的准备啊，你就可以多吃几个冰激凌。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啊，建议大家哈，你要慎重哦。比如说我呢，在夏天还没来之前哈，就已经吃出了霜夏了啊，这就是吃冰激凌吃的。我告诉大家，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哈。 嗯，我这里也有一个网友叫做玛丽，她说。也是非常简短的四个字儿，他所期待夏天是什么样呢？叫做窗前听雨，真的非常有意境啊。 嗯， 而且我觉得 下雨天，嗯， 对，你也可以再听点，比如说咱们的节目啊，这个982青年说，对不对？ 哦，对呀，我们节目有两小时呢，每天听两小时啊，帮你这个心静自然凉。我们这个广告做的略 有点硬啊，有点硬 是啊，还真的是哈。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杜笃之，哎，你的名字啊挺搞笑。我们要穿人字拖，左手雪糕，右手知己，夹着小艳阳，炎热的午后哈，知了阵阵，睡眼朦胧，夏日很长，最让我清醒的莫过于能睡到六点多的，哎，大哥，睡到六点多，那是午觉吗？好怕你昏睡不醒了，会像美人鱼一样，这个睡美人鱼。 下午六点多， 他说的是下午六点多，那吓到我了哈。啊，那个说明你的夏天就是在这个被窝里度过的。你知道有一说，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哦，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啊，叫七几年写了一本书，叫《被窝是青春的坟墓》。要告诉你啊，不要睡到下午六点多啊，你要早晨起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才有这个一天之计在于晨。嗯，然后但是你中午这个午休也不能太长是吧？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了8:57，马上就要结束了第一个板块。那么第二个板块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北京青年榜样的嘉宾艾克丹，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你可以通过 FM982 M927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花椒直播982青年说房间，来在房间里面和我们互动。那天孔文就说了啊，说这个怎么回事啊，最近没有人给我刷小礼物了，都非常的伤心。所以哈，如果明天啊大家能见到孔文的时候啊，记得在这个花椒的房间里面给他刷一下小礼物，让他开心一下。据说最近啊天气热了，他好像有点烦躁啊。那么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打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9点的青年会客厅。 倒数3、2、1，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那

才让我有机会能考上大学，来到北京实现梦想。我出生在塔西南，那是新疆昆仑山脚下的一个石油小镇。这个镇子小的你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他们都是石油人。我的爸爸妈妈普通话水平不高，和人简单的交流都说得磕磕巴巴，总是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产生过不少误会，也闹了不少笑话。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让我跟着舅舅学习普通话，因为我的舅舅是当地高中的语文老师。小时候我认为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普通话是为了今后给他们做翻译，但有一次妈妈和我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塔西南还是一片荒凉的沙漠，是那些会说普通话的叔叔阿姨们来到这里改变了家乡的面貌，所以我也一定要学好普通话。通过学习普通话，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我知道了李白、李清照，更爱上了阅读。因为知道我爱看书，在13岁生日那天，我的家教老师送了我一本傅雷家书。而考上大学来到北京，我只带了4本书，3本叫《平凡的世界》，还有一本叫《红楼梦》。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国家实施了对口援疆和12年免费教育政策，我的学校盖起了一间很大的图书馆。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小小的我站在新建的图书馆门前，内心感到震撼和喜悦。过了不久，学校广播站开始招收普通话广播员，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也报了名。没想到的是，在录取的12个广播员里，只有我是少数民族。之后的日子里，我就跟着了迷似的，每天缠着语文老师苦练自己的发音和朗读。通过竞选，我全票当选为学校广播站站长，也喜欢上了播音主持。2016年，我被选为中国石油大学国家奖学金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我成为了这台晚会诞生12年以来的第一位少数民族主持。消息一出，很多人跑来问我，艾克旦，你能行吗？难道你要用维吾尔语主持吗？直到我拿着话筒从颁奖典礼的舞台上走下来，老师和同学们激动地跟我说，艾克旦，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我要是闭上眼睛一点都想象不出你是个维吾尔族。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自豪，回想我的成长经历，如果没有对口援建，没有12年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我将无法手握话筒站在颁奖典礼的舞台，我也不可能知道李白、李清照，不可能读懂《平凡的世界》和《红楼梦》，也更不可能坐在这里用流利的普通话去分享我的故事。从那以后，经常有同学跑来问我关于新疆的人和事，听完我的讲述，几乎每个人都会说，艾克旦，我们什么时候能和你一起回新疆吃抓饭？今天新疆有千千万万个少数民族青年和我一样说着流利的普通话，走出新疆，在祖国各地求学、工作和生活。有的人选择在内地继续发展，有的人选择回到家乡创新创业。现在的塔西南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漫天风沙的石油小镇了，你在电子地图上一查就可以找到它。街道两旁绿树成荫，下班后爸爸常常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妈妈可以和同龄的阿姨们在绿荫环绕中跳广场舞。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决定用行动去传递心中的感恩，于是我加入了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如今也已经是协会的主席。2017年暑假，我和同学来到广西省柳州市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当我站在讲台上，听着教室里32个孩子用普通话齐声朗读《桃花源记》的时候，作为支教的语文老师，我的眼眶湿润了。作为一个从新疆石油小镇走出来的维吾尔族青年，我学好了普通话，获得了更大的人生舞台。所以我相信，有一天这群山里的孩子也会像我一样，说着流利的普通话，走出大山，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实现他们的梦想。看着他们，我想起了自己的侄子，他们这一代人可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当年享受的是12年免费义务教育，如今延长到了15年。 您知道十五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除了小学、初中、高中，还包括学龄前三年。上学十五年只需要交书本费，上了大学还有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和贫困补助，这让每一个新疆的孩子都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当年我是跟着舅舅学习普通话，今天舅舅让他女儿跟着我学普通话。我想说，这是这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我，认识了我的家乡。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帮助和影响更多边远地区的孩子成长为家乡的建设者和国家的栋梁，因为用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让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更具凝聚力，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谢谢大家。 夜空中最亮的星， 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艾克丹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过往的经历，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演讲啊。那么回来呢我就有问题要问你了，我非常好奇啊，为什么当初会选择石油大学呢？ 因为其实我的家，我是出生在一个新疆比较偏远的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石油小镇。它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可能就是很多当地的新疆人都不一定知道那个地方。它算是中国石油的一个最偏远的石油石化企业，然后我的家里三代都是石油人，然后除了我的舅舅是老师之外，其他人从事的都是石油行业，所以可能这种家庭和生活的这种氛围，就是让我从小会有一种可能说，哎，要成为爸爸妈妈这样的人的感觉。然后第二点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那边比较偏远比较封闭，对于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通过书本啊，然后还有就是电视， 然后那会儿看了一本书，就是关于石油精神的一个企业文化的一本书。 嗯， 当时那本书讲述的就是一些很平凡、很普通的一些，就是一线石油工作人员的，就是很平凡的一些故事。 嗯， 但是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石油这个它前线一线就是工作环境非常的恶劣， 嗯， 然后工作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离家也特别的远，但他们还是在坚守在自己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嗯， 然后小的时候我爸经常会说一句话，他会说你别看我天天脏兮兮的在前线工作，嗯，但其实我在做着关乎于国家发展的大事。 还真的是哈。 对， 而且小的时候也没有一些感受，就是说我爸怎么老是不回来，老是上班那么远。 对，就是经常一两个月不回来。嗯， 啊，会有那么久啊？ 对， 我想象的大概是一周。 哦，没有，就是像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前线工作人员。 嗯， 然后就是一般就是一个月到60天、80天甚至都有可能。嗯， 那你还会想再继续在这个行业去努力的去发展？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小孩可能说他爸爸妈妈好辛苦啊，那要不然我就换一个职业吧，你有这样想过吗？ 其实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的确，而且我自己亲身去体验，我也去看过爸爸妈妈的那个工作环境，的确让人很，就是心疼吧。 嗯， 去看，但是就是感觉也不是新颖，但就是被他们的那种一种精神所感动吧。而且我觉得像就是随着我之后长大，就是懂得越来越多之后，我就感觉其实这种石油精神它不止它是一种迎难而上的精神。 嗯， 而且这个不只是在石油行业的发展或者是一些工作上，它也是会影响一个人就是对人生和生活的一种态度，就是奋勇拼搏、永不言败的一种态度。 嗯， 可能正是被这种精神所感动，然后所以我就坚定地说要继续留在石油行业。嗯，然后也来到了石油的最高学府， 想要把这个传承下来。嗯， 对。 还真是爸妈的好女儿啊。那我确实在你的演讲当中和你现在聊天当中，我发现你的普通话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在学的时候？ 小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学习语言还挺就是没有说遇到特别大的困难。嗯，就当时就像我演讲中说，就是为了去争那个广播站的广播员。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认真的去学习普通话。 嗯， 然后但是我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在2016年我登上要登上那个我们学校国家奖学金及企业奖学金颁奖典礼舞台的时候。 嗯， 我突然发现之前说话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上台主持了，发现 紧张， 前后鼻音不是很，就是分得不是很清楚。 嗯， 对。然后那台晚会又是我们学校非常重要的一台晚会。哎，然后要求也特别高，然后就提前一个月每天早上起来练绕口令。 嗯，练什么绕口令呢？你一般 就是练前后鼻音的那个了。哎，现在差不多都也算是忘光了，但是当时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就是练了一个月左右。 嗯，还真的是哈。啊，像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我们的期末考试就是背各种各样的绕口令，有很多什么粉凤凰啊， 哦，对对对， 白石塔呀，什么八老爷啊，有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最难的那个呢是报菜名，你练过吗？ 哦，这个我还真没有。 报菜名是那个时候我们最难，关键是我们背不下来。就是你刚才说你练这个绕口令的时候啊，我特别特别有感触，就是觉得好难啊，关键是我背不下来，这些绕口令实在是太长了。 是是是，真的特别难。嗯，我当时练我记得特别清楚，到现在我都不怎么会说，就是盆碰棚。 嗯， 那个绕口令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难。 对，这个因为是主要是就是锻炼这个 前后 鼻音的。如果呢这练不好啊，还真的我建议你啊，去唱一下那个 S.H.E 的那首歌叫中国话，你经常跟着唱着就发现你的口齿会越来越清楚。我们这个回来再聊啊，就是在大学期间，你现在是大三， 对， 在这3年上学的过程当中，你有觉得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吗？ 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吧。 嗯， 是吧？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我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吧，然后充满了好奇心。 嗯， 对，因为我就是对身边很多事情，我都想要去尝试一下。 嗯， 不是说一定要做到特别好，但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一做，去尝试一下， 想在一个领域里面去发现新的东西。比如说呢，嗯， 比如说我大一的刚来的时候，那会儿刚进社团，然后也不知道去该做什么的时候，被人拉着去参加了我们学校的模特大赛。 嗯， 对，那个时候因为大一刚来，然后学校里我觉得优秀的同学特别多， 嗯， 然后那会儿可能就是还有点自卑 啊， 对，然后但是当时就莫名其妙就被拉着去参加那个比赛。 嗯，也是你跟同学一起，然后同学没有选上，然后你被选上了那样吗？ 也不是，就是、跟同学一起，然后去了之后去参加初试之后就觉得哎还不错，可能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领域，要不然我就试一试。 嗯， 然后就想着说哎去稍微把它做好，然后去跟老师去练练走路练台步，就是这样。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主持的时候也是，其实我虽然小的时候在广播台就是去接触过这些，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就是说去接受过一些主持的专业培训。 嗯， 但是当时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主持人大赛，然后我就想说大一既然已经尝试过了那个模特大赛，那大二我就来尝试一下 主持人 大 赛。嗯， 对，然后就去报名参加这个，然后也是算是意外的打开了我这个主持之路吧。 嗯，那主持的大赛当中有过什么样特别的经历吗？会紧张吧？ 会，其实到现在上一些比较大的舞台都会紧张。 嗯，那个时候第一次参加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 第一次上台主持的时候拿着话筒手都在抖腿也在抖、 嗯、 但是一定要那个强装。而且当时我们第一轮参加比赛，我抽到的是一个非诚勿扰，就相亲节目类的一个 主持，模拟主持是吧？ 对、嗯、就是跟我的男搭档，然后当时我们是不知道请来的嘉宾是什么样的人、 嗯、 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那难度还蛮大的。 对，然后上去、嗯，然后发现当时请过来的嘉宾是刚好是跟我搭档的男主持的女朋友 啊。然后他去参加这个相亲嘛、嗯、模拟的是。 对对对、 嗯、 就是他那个为了节目现场能搞笑一点，有气氛活跃起来、 嗯、 然后他们就请了男主持的女朋友。然后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当时特别紧张。 嗯， 第一次就真的就是，后来能看就是那些别人拍的照片也能看出来，就是面目都有点 僵硬啊那在主持的时候，你之前没有主持过类似于这样的相亲节目是不是？ 没有，就从来没有主持过任何的晚会可以说、嗯、 然后就碰上了一个这样有难度的。 对、 嗯、当时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当时是获得了第三名。 第三名已经很棒了。哇，第一次参加主持人大赛获得了第三名，碰上了男主持的女朋友，在重重困难之下哈，我觉得成绩还是蛮好的。嗯，勇于尝试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质吧。送给你一首歌吧，叫做《年轻无极限》，觉得非常的适合你，来听一下。 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够。 点难懂。曾经努力不一定有收获，未知的事太多。 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埃及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曼宁为您带来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北京青年榜样艾克蛋，我们请他来继续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艾克蛋艾和买提。 嗯， 对，这是我的全名。 嗯，哇，全名还真是有点长。 对， 平常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 平时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看书啊， 嗯， 然后看电影， 嗯， 然后当然也喜欢出去逛逛街什么的。嗯， 刚才看到你喜欢《红楼梦》。 对， 嗯，《红楼梦》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经典著作。那你看的是哪一个版本？是看的那个白话版的还是？ 小的时候看的是白话版的。嗯，现在就是看的是原著， 看的是原著， 正在努力去看。 对，那个确实看起来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哎，不看了吧？ 对，就是放弃了很多次，然后下一次还是会继续。 最后又捡起来。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当时我其实也觉得很难啃，就是因为他在描述，比如说服装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服装呢？每个人穿的衣服都不一样，而且很多次我都不认识。 对， 然后再换下一个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描述这个吃了什么样的饭呢？我又觉得，哎呀，我们把这些跳过吧，我们就直接讲那个故事的部分。后来发现，其实这一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名著的组成部分。我们时间到了9:30啊，一小段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和您聊聊关于他的故事。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七百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继续来和我们今天的北京青年榜一样艾克蛋来讲讲他的故事。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你的兴趣爱好，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能够走出去的呢？比如说像看书啊，听音乐啊，看电影啊，其实都在家里面完成的一些活动，是吧？走出去的活动有吗？ 走出去的话，我可能走出去比较多，就是去做支教、做志愿活动这一块走出去比较多。 去做支教，是刚才演讲里面提到的那一个支教， 对， 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那个我们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一个主席，然后我大一进来这个就是进学校进入这个协会的时候，进入的就是一个支教的这样一个就是部门，就是专门负责支教的这个，然后这几年也可以说是就是每周都在坚持去做支教。 每一周都去， 对，就是去北京周边的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对。 那你主要给他们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讲内容，因为我比较喜欢去给小孩子们上课，所以给小孩子们上课的话，一般都是上兴趣类课程，然后自然科学类课程，然后还有英语课，这些课都上过。然后上个学期是上了一门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实验课，就是 实验 一些生活中的小实验。对， 比如说什么样子的？ 生活中的小实验的话，可能就是在一杯水里把糖放进去，然后看它就是能溶解到多少，然后再去告诉这些就是学生溶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也可以说是提前把初中高中的内容，就是用一种实验的方式，用一种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去给这些小孩去讲， 在这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感受的话，就是觉得小孩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就是每一次去上课走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就拉着你说老师别走，老师别走那种。然后每一次走的时候，他们都会用 会哭吗？舍不得你？ 会哭，就是还会把自己好多那种。像水晶贴画呀，女孩子水晶贴画，男孩子还会写一张小纸条，就说哎，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送给你小礼物。 对，就是感觉这种小温暖就是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 所以你一直在坚持着去那边，每次都是去一个学校吗？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学年是去不同的学校。对， 你还有其他的小伙伴跟你一起是吗？ 对，因为我们这整个协会都是负责这个，然后我们主要是现在我那个当了主席之后，主要是负责组织带队，然后以前就是会跟着小伙伴，然后在学校招募志愿者一起去做支教，然后我们当然也有别的志愿活动，但是我主要是在支教这一块。 嗯，不会觉得很辛苦吗？ 当然会，因为就是我刚才演讲中也提到，就是去年暑假那个去了那个广西省柳州市，然后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其实那边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边学校特别小，然后就四间平房式的那种教室，然后没有宿舍，所以我们就收拾了一个教室，一半就当做那个办公区，一半当做生活区，而且没有床，就用课桌拼成床，然后晚上就躺在只铺了一张凉席的那种桌板上，应该是。 你们当时你一个人去支教？ 不是，当时我们是十个人，我们小伙伴一起去。 那你们十个人一起都睡在这个教室里面？ 对，半个教室，应该 半个教室。 对，因为一半是要做用来做办公，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凌晨都能达到30多度，晚上 也没有空调吧？ 没有，肯定是没有空调的，就真的是整夜整夜睡不着。然后到那儿的第二天吧，还是第三天，我那会儿已经发高烧，然后连着两天没有就是睡觉，因为真的是睡不着，太热了。然后白天那天温度达到了40多度，然后那天是给一二年级的小孩上语文课，然后整节课因为天气特别热，小孩也特别特别的烦躁，然后整节课上的就比较辛苦，然后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我立马我就走了，因为就是小孩可能看出来我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因为觉得哎，我这么辛苦，没有人， 你怎么不好好上呢？ 对，就也不配合，睡觉的睡觉，然后有些人就一直扇风，就拿着那个书本，然后我就觉得课上不下去，那我就熬到下课，我立马就转头就走了。然后当时有一个特别腼腆的一个小姑娘，就是叫西西，就是印象特别深，然后她就跑出来抱着我的大腿，然后她就抬着头跟我说，她说漂亮老师，你明天还来给我们上课好不好？你别走行吗？她说我看到你我就会想起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和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我想和你好好学习去找他们。然后那一刻就看着小孩， 你又被触动了。 对，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的自私，就那些天大家都只就是我只想着就是说我吃不好睡不好，但是我忘了说他们这些八九岁的那些孩子，他们是每天都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目前他们是只能待在那里，虽然条件在越来越好，但是目前的确他们是只能待在这里。然后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去支教的那些老师是他们走出大山走到更广阔天地的一个希望。 对，你们是一个途径，一扇窗户。 对， 所以后来你就在那边支教了多久？ 在那边是待了20天。 二十天每天都是持续的高温， 也有下过有两场雨，但是持续高温这个真的是晚上都能达到30度。 当时也很艰苦。 对， 没有想回家吗？没有想回家吃着葡萄和西瓜过暑假吗？ 当然是这么，当然肯定会这么想，但是看着那些孩子，你就会觉得啊，你要走了是一件特别残忍的事情。 然后你就于心不忍，觉得既然来了一定要坚持下来，是吗？ 对，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就是全校就差不多60多个学生，一起给我们唱了一首张震岳的再见。 哇，张震岳的再见。 对，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哭得已经是稀里哗啦了。 很舍不得他们是吧？ 对，因为小孩儿就是跟小孩接触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就他们真的就是特别天真特别可爱，就是他们一笑你就觉得哇生活都美好了的那种感觉。 那你后面还跟他们有联系吗？ 最开始有，后来就断了联系了。 后来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吧？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当时小也没有就是手机啊什么的，只是通过那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就是给他们发过一些照片，然后写过一些信，最初他们也会给我写一些那个小纸条，然后教师节的时候还会跟我那个就是通过他们老师的手机发视频说老师教师节快乐。 很可爱哈。 是， 所以我觉得虽然是联系不到，但是我觉得在你心里和在他们心里会一直有一个位置留给对方。 对，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对， 刚才呢我没有找到张震岳的再见啊，在这里想送给你一首同名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呢？ 其实我小的时候是跟着我外婆一起长大的，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在前线，然后我妈妈是一个月回来一次，然后她每次走之前都会给我和妹妹讲一个寓言故事，就这次说告诉我们要尊老爱幼，然后下一次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女孩子，然后妈妈走了之后，因为家里就我和我外婆，我的妹妹是和我那个姨妈在一起，所以我就和我外婆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我说哎，没有人给我讲故事，然后我就想说要不我自己去试着去看一下，然后小的时候认的汉字不多，但是那会儿会读拼音，然后就 拼音， 对，就先从那种有拼音的故事书开始读起，然后开始看童话，然后后来慢慢的认的字多了，然后就开始看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去看傅雷家书啊，看西游记呀、然后看狼图腾啊，就是对什么样的书都会看。现在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想要听更多的寓言故事，然后就开始了要自己看自己去读，然后慢慢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而且就是看书，我就是觉得能让我感受到就是外面的世界，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生活，就是看一本书，我看一本书就会被带进到这个作者的这个世界里，就是那种感觉还是挺微妙挺好的， 就是感觉过了很多人的不同的人生。 对对对， 还真的是。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嘉宾，他说他最喜欢看的书呢是《哈利波特》，因为他特别就从小就很喜欢那种魔法世界。然后他说他今年应该已经有30多岁了，他说我最喜欢的书还是那一本书，因为那本书对于他的小的时候，他的童年的这种启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他后来学了什么专业呢？宇航应该是，我记得是宇航专业。我说你是因为小时候看这个哈利波特骑着扫把在飞，所以你就选了宇航这样？他说还真的有这个关系。我觉得小时候的一种梦想或者是一种经历，真的会给你长大了最后走的路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些书，就是他对你的一些就是对于你就是世界观的一个建立，还有你人生态度的一个建立，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你在比如说支教的时候会给小朋友们讲一些故事吗？ 会，因为小孩儿，你要是让他们40分钟全程听课，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上课的都是偏低， 低年级的 、然后我就要用不同的故事，然后去吸引他们，然后在故事里边穿插着讲知识。 一般情况下会怎么样的讲呢？会先讲一个笑话，然后再来讲一个知识点，是这样讲的吗？ 对，就是先讲一个他们比较最近，因为现在的小孩也比较就是会赶流行赶时髦，就看最近网上流行什么段子啊什么的，然后上去就说一说，然后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哄堂大笑，哎，说了这个老师挺有意思的， 然后赶紧讲知识点。 对，赶紧讲，然后一会儿看哎开始有那个开小差的了，就赶紧叫起来，来我们做个游戏，我们来就做个那个成语接龙。对，就这样。哇， 所以说这个支教啊还真是一件有学问的事儿。 对，其实这个我们也得就是稍微提前准备一下。对，因为之前有一次就是去北京周边的一个学校上课，然后当时是那个上的节水环保课。 节水环保课， 对，然后因为我刚好是来自新疆，新疆也算是一个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然后我当时是准备给他们讲凯尔井 、 对，其实我对这个了解也不是很深，然后我就上网查资料，整整两页 A4 纸的资料，然后我就一边看，然后我就上课的时候就准备讲，然后我刚上课我说哎，你们有人知道凯尔井吗？唰，好几个人举手，点了一个人起来，刷刷5分钟把我那个两页 准备了很久的资料 全部说出来了。 哇，现在的小孩真是不得了。 对，就他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聪明，而且他们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就什么都想知道， 而且什么都能够掌握一点。 对， 当时你教的是几年级的学生？ 我当时教的是5年级的学生。 5年级， 对， 厉害。有没有当时怎么办了呢？你后来， 然后当时我就说哎，那我们就我说那既然大家都了解，然后我就稍微圆了个场，然后我说那我们既然都知道这个水资源在新疆比较匮乏，然后有凯尔井这样的东西存在，那今天就是大家来想一想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嗯， 去描述一下自己对这个水、对卡水资源、对卡尔井的一个了解， 嗯， 就是他们有画画的，有写小作文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同学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短文，文言文的小短文， 用文言文来写， 对， 高难度啊， 对，然后我当时想，哇，这些人太厉害了， 哇，现在的就是。嗯，零零后哈、啊， 对， 零零后，零五后，确实厉害。刚才我们在那个九点的时候的那个八点半左右的时候，那个资讯里面我们会看到，零零后都已经发明了自己的美白面膜了。所以说，人家知道这个坎儿井啊，或者是用文言文来形容一下怎么样保护水资源，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稀奇了哈。 对、嗯，真的是。所以给他们上课那之后就是。无论是我还是我们的组织，就形成了一种要提前备课的一个体系。 会有很大压力吗？ 会，因为你想，你站在台上，你准备的东西被学生说出来了，然后你就不 觉得好没面子， 对，而且很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嗯，然后就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去圆一下场。 嗯， 对，就尽量不能让学生看出来，学生的知识量多过了你。 嗯，但有没有一种时候，就比如说你讲的东西学生实在是听不懂，有这样的情况吗？ 哦，也有，就是讲英语的时候讲语法， 嗯， 当时是去给那个农家女学校的， 嗯， 他们一些都是就是初中毕业直接就来这边上农家女学校的， 嗯， 然后给他们讲语法，就怎么讲听不懂，怎么讲听不懂。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个时候我就在 着急， 特别特别着急。 嗯，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讲。然后我说，那行，这个是老师的问题，我们先放着。 嗯、 然后回去那一个星期，我都因为我是每个星期去给他们讲课嘛。 嗯， 然后那一个星期我都在想，这个我到底怎么讲？然后去问了我的老师。 嗯， 然后我一直就在那儿钻研。后来我就用，就是因为那个汉语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有很大的区别， 对 对，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们带入到语境里， 嗯， 然后用一个就是一篇小阅读去给他们，让他们就是带入到这个语境里去理解那个语法。 嗯，后来呢？后来效果怎么样？ 后来至少有一半的人听懂了。 那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 对，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做老师的应该很有成就感吧。 是，就是每次看着他们，因为尤其是像农家女学校，他们是三个月一毕业，就是每一次看到他们毕业，然后去参加他们的毕业晚会，然后他们每次都说，哎，感谢哪个老师的时候，都觉得、 嗯、 哇，就感觉非常的自豪。 那你有没有爱上老师这个职业呢？ 有， 嗯， 我觉得有，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很辛苦，但是很伟大。 就是有很多的获得感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对对、嗯、而且就是你会感觉你跟小朋友们一起相处会随时都充满了活力。 嗯， 对， 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嗯、 也有会觉得很麻烦的时候吧，比如说这小孩就是不听话。 有很多就是特别调皮的小孩。 嗯， 但是 那怎么办呢？ 我一般就是遇到特别调皮的小孩，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说特别多，他只要不会影响就是整堂课、 嗯、 然后我就不会去特别的去提他，但是下课的时候我会把他叫出来跟他去聊一聊天啊。 嗯， 然后当然我不会直接说，哎，你上课为什么这么做、 嗯、 我会跟他说，哎，你中午吃的什么呀，你昨天干了什么呀、 嗯、 最近学校有什么事儿啊。 嗯， 然后因为小孩你去关心他，你想去跟他做朋友，你带着一种善意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会用一种善意的方式去跟你聊。 嗯， 然后有的就是先跟他算是建立一个友谊。 嗯， 然后慢慢的去告诉他，哎，你上课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这样是不应该的。对， 这是支教这么多年积累出来的一些经验。 对， 嗯，还真不错。那现在爱科大是大三， 对， 以后有什么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或者是畅想之类的？ 其实对于未来，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暂时的想法是想要考研。 考研？ 对， 还是考你现在所学的专业吗？ 对， 嗯， 因为我现在所学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 嗯， 然后我的辅修双学位是石油工程， 嗯， 就是我学的这个科目的话，它的重点是放在石油方面的一些材料， 嗯， 一些新型材料。然后我想的就是继续往这个方面深入去做一些研究， 嗯，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支教这方面，然后做志愿这方面我也会继续下去。然后我是希望能把我的支教团队 把我的创业团队是带回到新疆，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可以说是国语普通话的一个受益者， 嗯， 然后我想回去就是不论是通过演讲宣讲还是去给他们上课这种方式去推动在新疆这个国语的一个推广。 嗯， 对。 有想过要去做一个职业的教师吗？ 这个暂时没有想过，因为对，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够在石油行业去继续就是进行一些研究什么的。 嗯，我还以为你会想，那不然我就做一个主持人吧。既然主持人大赛的这个成绩也是不错的， 做主持人太辛苦了，太难了。 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一些精神和传承在里面。我觉得你是因为爸妈从小看到他们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和他们的坚持，所以来选择继续来传承他们。 对，然后、嗯、如果说可以的话，以后也说不定会往教师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 当然也是在就是我自己这个专业领域内。 嗯， 对。 那期待你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满意，并且一直能够让你接触到你喜欢的新鲜事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现场。那么我们的时间到了9:56，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美女嘉宾艾克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FM982。那么今天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后面您将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982为您带来的《职场有高招》。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AM927为您带来的《青年说》。明天呢，也会有一位全新的嘉宾来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我们和您不见不散。下面一首歌送给大家。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儿女在树歌将地毯就脱出情愿，忽不定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听脚步都波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赢。装领小酒瓶晃得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赢。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关爱青。